高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京剧《玉杯亭》。明代书生王有道应试，其妻孟月华回娘家扫墓，归途遇雨，避于玉杯亭。秀才柳生春也来此避雨，未避男女之嫌，柳生春站立亭外，终宵一语未交，雨止各去。孟感留守礼，归告小姑，有道事毕，闻之大怒，竟休了孟月华。王有道和柳生春同榜得第，去参接房师时，闻柳说起玉杯亭避雨事，王有道始知真相，即去岳家负荆请罪，并将胞妹淑英许婚柳生春。该剧是在1957年4月25号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实况录音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、谭富英、江妙香等为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筹集福利基金联袂演出。在剧中，梅兰芳扮演孟月华，谭富英扮演王守道，江妙香扮演柳生春，李艳秀扮演王淑英，王少廷扮演申松，薛永德扮演孟明石。 好，这场，啊，娘 城头，本是知己，唤你们迟来，是赴门红之事，我是何谈？ 不是官人，今何日长，必定告状了。 但愿此 哥哥，我嫂子妹妹有酒一四个见识啊。 农历年盘里，母亲已经三次， 此次在路霸占。 有话来云呐、啊。 因何发此无恨？你我二老下死，不同分别，岂不成了黄秋了啊？哎呀呀，员外每逢几道回来，总是这样言家，倘若你我二老下世，有女儿女婿半世之劳，真说是荒丘地了。 爹娘放心，倘二老百年之后，二十四方必心心意。 还是我儿孝道。 像回禀员外安人的话，你自管放心。等到您过年之后，坟前收化之前，还有我得路呢。哎，可是有一样，您这份家字得归我呀。不是，我得头一样不是。 爹娘，上坟一别，女儿要回去了。 刚刚回来，怎么就要回去 呀？还是多知几礼呀。 爹娘有所不知，你女婿是才日常会逝去了，家中只有小姑娘一人，而必须安回才好。 此言安管呀，德禄。 哎， 到外边不成车掉，宫里下宫娘回去。 我说姚爷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今儿是清明佳节，不是咱们一家上坟去，那抬轿子的什么也去上坟去了，说跟轿子全不出来，没有没有。 是啊，不用吃掉你是忘了。 既然不叫，还是叫德禄送我回去吧。 好，德禄，你送你家姑娘回去。 怎么着，我送她回去？ 是啊，可是我们走啊。 好，咱们走，我送你回去啊，我送你回去。 要去了。 爸，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怎么疼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疼得里外呀， 我都走不了。 Thank you. 吧。 看起来两个不是歪的心，好好咱们不问口舌， thank you. 吧。还是百姓们是真好多女，不像先有一夫人在内，那你不便呐、啊？ 也罢， 待我冒雨前行便了。哎呀，不好！方才我看她乃是个人弱的女子，她一人在此。我去后，倘若来一个不端之人，哎呀，那会了得！我不免就在这亭外廊下站立偏食，以保持女子的名节。 嗯， 我就是这个主意呀。定要耽误我的功名。 气妹子，上分一笔就要回来，爹娘苦苦相留，是我伺候闷暗的心中，心之痛苦风雨直到一杯天地日。 一杯天那是好地方，后来呢？ 他们那最后又来了一个年少的士绅。 怎么的，又来一个年少的书生吗？ 真是。 哟，这瓶子里头又是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别人吗？ 两相坐了一夜，十分烦恼。 哟，我想四野无人，孤男寡女，难道就不曾说话吗？ 并未交谈。 哟，您说这话谁信呢？ 爹妹呀。 吧。天公配合巧姻缘，不是？ 你说错了。 为啥得困倦听我来呀？ 你后边歇会儿去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梅兰芳、谭富英、江妙香等演唱的京剧《玉杯亭》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昆曲选段，先请听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华文怡、金彩琴演唱。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，苦恨呐，尘缘里呼。 Thank you. 州的人想再生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